然就是那么偶然， 让我们并肩坐在一起，唱一首我们的歌。 纵然不能常相聚，也要常相依。 天涯海角不能忘记 我们的小秘密。为什么？ 为什么 忘不了你？ 忘不了你？ 为什么？ 为什么 惦记着你？ 惦记着你？ 多少的时光流走？ 多少的记忆在心头？ 你悄悄地来， 又悄悄地走， 留给我的只是 一串串落寞的回忆。让我们并肩坐在一起，唱一首我们的歌。 纵然不能常相聚，也要常相依。 天涯海角不能忘记 我们的小秘密。为什么？ 为什么 忘不了你？ 忘不了你？ 为什么？ 为什么 惦记着你？ 惦记着你？ 多少的时光流走？ 多少的记忆在心头？ 你悄悄地来， 又悄悄地走， 留给我的只是 一串串落寞的回忆。